关于冬天的民谣里，多多少少都带着一点孤独和凄凉。当这首《北京的冬天》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是典型的老狼风格了。你似乎能看到夕阳西下的北京街头，枯黄的树枝，寒冷的空气和行色匆匆的人们。老狼的歌声总是清冽的，比初冬的雪更清新。我们来听老狼《北京的冬天》。 唇变得干裂的时候，有人开始忧愁，想念着过去的朋友。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，候鸟已经飞了很远，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。冰

都是为了什么回报，所以关怀。不是为了什么明天，所以期待。因为我是一个人，只能够对感觉坦白。只是为了你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。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。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。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因为爱，所以爱。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感情不必拿来杠杆，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 许巍的这张《再别处》专辑被人们誉为是许巍最棒的一张专辑。对于许巍这个歌手而言，欣赏他音乐的朋友，男性要远多于女性。有人说他的音乐是男人的歌，或许也不为过。这张专辑里的第一首歌就是《我的秋天》，没有人会留意这个城市的秋天，窗外阳光灿烂，我却没有温暖，这就是秋天给我们的感受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生活就是不断寻找自我的过程，我们努力的向上，不仅是让世界看到我们，更是为了让自己看到世界。当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时，就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点进步都会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辽阔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新年工作的第一天，一起加油。 别让人找